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7集，打起来了。次日清晨，熬了一宿的白玉堂在小四子清脆爽利的一声啊之后推开了寝宫的房门，就见天尊和小四子坐在床上对视。小四子张大了嘴瞧着天尊，天尊被小四子吵醒了，歪着头看着小四子。院子里围着石桌，治好了头疼睡得神清气爽的赵真心情大好，请众人吃御膳房的早餐。很久没这么多人一起吃早餐了，真热闹。早餐很是丰盛，公孙比较忙，坐在桌边，从太后到后宫妃子一个个排着队给他把脉。公孙一边啃着一块黑米糕，一边给众人开方子，有治疗一些顽疾的，也有开方调理身体的。他一会儿左手拿糕，右手执笔，一会儿又右手诊脉，左手执笔，写出来的字完全没区别，苍劲有力又俊秀工整。赵真朝赵普看了好几眼。 九叔，这人才就在开封府做个师爷？ 人家不想做官。 赵真觉得可惜，怎么就不想做官呢？奇怪的是，几个妃子都健健康康的，就是让公孙看病，似乎还有什么难言之隐。赵普吃着包子在一旁串公孙。 哎，叔丹，给开一个早生贵子的方子。 说话的时候正好太后在诊脉，气得太后抬手就掐他。 要死了你，没大没小胡说八道。 展昭和殷侯坐在一起，殷侯叼着个包子没精打采的，展昭给他盛豆浆。 怎么了？晚上没睡好？ 殷侯瞄了展昭一眼，扭脸表示心情不好。展昭知道他还因为昨晚让他怀疑他打不过天尊的事情生气呢，赶紧捧着豆浆在他眼前晃。殷侯斜眼瞧他，就见外孙跟只猫似的，就差甩尾巴蹭胳膊赔礼道歉了，心情稍微好了点。接豆浆刚喝了一口，就听房间里传出一句话。 呀，我说眼熟呢，跟殷侯那老鬼啊小时候长一样。 殷侯刚刚入口的豆浆都喷了出来。展昭眨眨眼，蹦起来到了寝宫门口，就见天尊双手捏住还傻呆呆的小四子的腮帮子搓揉。 哎呀，这一脸傻样跟那老鬼像的嘞。 展昭皱眉仔细看了看，没错，天尊将小四子的圆脸蛋各种搓揉，说的话字面上的意思貌似是他外公小时候长得像小四子。众人反应过来后，集体张大了嘴看殷侯。殷侯将豆浆放下，捋起袖子站起来，天尊揉着小四子脸的手忽然停了下来，往门口的方向看了一眼。这时就见展昭默默退后了一步，白玉堂本来跟他并排站着，也往旁边一闪。众人正纳闷什么情况，小四子就听得咻一声，随后眼前一闪，他在左右望望，床铺那边的窗户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眼前的天尊不见了。公孙望着手边空掉的位子，殷侯就这么咻一声，黑色的身影一晃消失不见了。赵普抬起头，只见天边一黑一白两身影已经打起来了，左右直晃，打得众人都皱眉看不清楚。赵真一手拿着根油条，一手拿着筷子，庞飞给他盛粥也仰着脸看得惊奇。 根本不是人的境界。 展昭叹了口气，将傻呵呵跑到门口的小四子抱出来带回桌边坐下，回头对还仰着头望天的白玉堂招手，让他别看了，赶紧吃早饭，这估计一时半会儿打不完。白玉堂刚刚走到桌边坐下，感觉身后有人走上来，气呼呼坐下。 哼， 这老鬼一点道理都不讲，亏他迷路了我还担心他。 白玉堂默默转脸，众人集体被周呛了一口，就见天尊坐在了白玉堂身边，扁着嘴： 为师饿死了。 众人下意识的抬头，天边没人了，正纳闷阴侯去哪儿了，展昭听到喝豆浆的动静，转回头，阴侯又坐在了刚才的位置上，喝着豆浆继续吃小笼包，然后看向一旁拖着粥碗发呆的庞飞： 你闺女醋碟子给我。 庞飞放下粥碗，捧着醋碟摆到阴侯跟前，阴侯拿小笼包蘸醋。天尊喝了一口豆浆，白玉堂给他拿素包子，天尊都没吃，闻了闻直撇嘴： 用的肉油。 白玉堂将包子放下给他换。 天尊使斋： 不，既然叫素包子就应该是素的嘛，要吃肉油就吃肉包子了，这厨子不老实，不吃不老实人做的东西。 众人摸下巴，除了有原则之外还应该夸奖一下好鼻子。庞飞这叫一个气，他这几日也跟随太后食斋，特地做的素包子，那厨子竟然用了肉油，可恶啊。展昭默默给天尊递过去一笼素馅的蒸饺： 这个没肉油。 阴侯瞄了展昭一眼，展昭给他递小笼包，天尊拿根筷子扎了一下蒸饺，挑嘴瞧着展昭： 你更像我外孙。 话没说完，白玉堂扶额，果然阴侯跟天尊又飞上半天打起来了。公孙将仰着脸张大了嘴看呆掉的小四子抱过来放在腿上，给他喂小馄饨： 你昨晚就搂个陌生人睡了一晚啊，都不醒的？ 嗯，我就说呢，以前搂着爹爹睡都冻死，搂着舅舅睡又热死，昨天晚上不冷不热好舒服。 你呀， 豆浆凉了。 展昭话说完，阴侯回来了，端着豆浆喝： 吃完饭跟我回白府去，之后我让白府跟着你，别走丢了。 不知何时回到桌边的天尊吃着素馅的蒸饺，伸手指着展昭： 我要跟着他。 跟着他干嘛？ 观察一下。 啊，观察什么？ 阴侯一撇嘴指着白玉堂： 我跟着他 干嘛？ 我也观察一下。 阴侯白了天尊一眼，两人彼此斜了一眼之后叫着劲儿吃早饭。陈公公又送上来几样早点，然后在赵真耳边说了几句话。赵真点头对赵普使了个眼色： 说是敏陀罗昨晚没跑，今早没听到动静就偷偷溜了。 哼，跑不了他的，早带人埋伏好了，估计打一顿之后带回来。邹良说了，先打断他手脚再说。 众人都摇头，邹良不愧是独狼，狠呐，手真黑。天尊吃着早饭跟没事人似的，也不觉得奇怪为什么客栈里有那么多人，还有皇上和王爷，只是笑眯眯问展昭： 多大了？ 23。 嗯，跟玉堂一般大，功夫练得怎么样？ 展昭戳戳白玉堂，那意思是差不多。天尊接着点头，似乎挺满意。 你问这么清楚干嘛？ 明知故问。 赵真吃完了早饭，拍了拍赵普： 一个木兆堂意图行刺，一个敏陀罗动手行刺。 那意思是你可帮我出口气。赵普点点头，示意心里有数。赵真要上朝去了，跟众人告辞就走了，庞飞等人也纷纷回宫。白玉堂给吃饱了的天尊倒了杯茶： 这客栈不错啊。 天尊瞧了他一眼，这会儿他也算闹明白这是个什么地方了，感情昨晚他跑进皇宫来了，难怪那么多守卫。 一会儿接信儿用， 你想去唬曹剑和黄瑞云那两口子？ 里头估计有搞头。 白玉堂点了点头，就跟展昭一起出门了。不过身后跟着一串天尊、阴侯，还有公孙和小四子。赵普带着欧阳办正经事去了，公孙带着小四子是去白府给秀儿那丫头看病的，而至于阴侯和天尊，纯粹是跟来凑热闹的。展昭之前对天尊一点不了解，总觉得他应该是那种高高在上、特仙特神特严肃的感觉。乍一看到，的确长相气质是够仙够神的，气度风华简直是独一无二、尊贵无比，但是性格跟他的名气却是完全沾不上边。天尊要是不笑，往路边一站，会让人觉得诡异。这好好一个贵公子怎么一头白发，跟他说几句话就会觉得这人一百多岁是不是白活了。天尊有时候的举动比小四子还不靠谱，走路也是东走西看，转三个圈就开始往回走，要不是阴侯拽着他，早丢了。展昭突然有一种现世报的感觉，因为之前一起走都是他拽着阴侯以免他丢了，这回是阴侯拽着天尊以免他丢了。展昭回头看一眼，白玉堂也回头看一眼，见俩老头在后头边拌嘴边走，感情貌似还不错。公孙抱着小四子走在展昭和白玉堂身边。 我能给他俩诊诊脉吗？ 他俩生病了。 白玉堂也停下了脚步，公孙赶紧摆手。 不是，我只是好奇为何驻颜有术、青春永驻这种事情会发生，所以想看看脉象。 公孙话刚出口，两只胳膊就伸了过来。 神医，帮我看看那老鬼什么时候死。 阴侯和天尊异口同声。公孙为难地看了看两只胳膊，默默抱着小四子低头继续走。而算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